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八十集。夏侯佩一般不在暗窟落脚，他嫌那里地方逼仄不透风，有的暗庄做的菜还不合他的胃口。每年去秋叶那里打劫人皮面具，然后肆无忌惮地住城里最好的客栈，去最好的酒楼吃饭喝酒，兴致来了还会和其他醉鬼打一场一对多的群架。夏侯佩是个独行的刺客，却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。在他还会带着夏侯练下山的时候，他经常带他去庙里听戏，去妓馆听曲儿。小小的夏侯练被姑娘们抱在怀里挨个逗着玩，圆嫩的胸脯和喷鼻的香气让他头晕目眩。夏侯练从城南的花柳巷走到城东的脂粉铺，又从城东的脂粉铺走到城西的义庄，把暗庄都挨个问了一遍，果然所有人都说压根没见过伽罗罗。夏侯练又找到了他住过的客房，掌柜说他付了三个月的房钱，可是只住了一个半月。掌柜没把屋子留着，又另给了新的客官。他还是没带俏，夏侯练气得踢墙根，这下一丝头绪也没了。他不向上头申请给他安排个窍接应刺杀，上头就不会下命令到地方，再加上他又不在暗窟落脚，柳州的暗庄自然不知道他的行踪。或许他已经出城了，刚好和他错过了呢。夏侯练拎着包袱在街上走，临近晌午，人多了许多，贩夫走卒挑着担子来来回回走，嗓子喊得震天响，还有推粪车的把一摞摞粪桶摆到河边，粪桶口往下一倒，河水哗啦啦往里冲，一下就干净了。牵着孩子走的，拉着媳妇儿走的，穿金的带银的，光脚的磨尖擦肿。夏侯练走到北市，这儿清早卖包子馒头，中午卖米粉汤饭，还有各种稀奇的小玩意儿，是柳州城最热闹的地界。前边围了一群人，指指点点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夏侯练走在旁边瞄了一眼，是一具臭气熏天的死尸，肉都烂光了，黄黄白白的蛆在腐肉里爬进爬出，苍蝇嗡嗡嗡绕着肺。夏侯练连忙走开，恶心的饭都不想吃了。下午夏侯练走到金刀山庄门口看了看，山庄一切都很正常，俩凶神恶煞的仆役守着门，没有挂白幡，也没有做丧事的迹象。夏侯练心里凉了半截，他四处打听金刀山庄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，百姓缄口不言，仿佛提到山庄就要他命似的。夏侯佩无疑是失手了，可是他去了哪儿呢？或许是受了伤没法赶路，只好先躲起来。夏侯练更担心了，再次经过那死尸，夏侯练这回学乖了，捂着鼻子快步绕开。如果他受伤了，他为什么不去暗窟养伤呢？他没受伤，他就是走了，应当是刚好与他错过了，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到伽蓝了，在家里呼呼大睡呢。夏侯练去驿馆给山下的伽蓝村寄了封信，问他们有没有看见夏侯佩回山。夕阳西下，池重的金色照在青石板路上，青苔的尖尖上闪闪发亮。夏侯练走了一天，脚都要断了， 随便捡了个台阶坐下来，掏出包袱里的水壶喝了口水。这儿正好是北市街口。傍晚人都散了，小摊只剩下个零丁的架子，地上还有小孩落下的糖葫芦，被风吹得咕噜咕噜乱滚。那死尸边上终于没人了，那一具孤零零的尸体躺在大街上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夏侯恋觉得他有些可怜，他手身分离，左手也是断的，不知道被什么人串了根绳子进去，挂在空荡荡的脖子上，那颗脑袋滚在一边。夏侯恋记得他原来不在那个地方，估计是被人踢过了。此刻他正好脸朝着夏侯恋，两个空荡荡的眼眶望着夏侯恋的方向。金色的夕阳铺满了大街，那具尸体身上也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。夏侯恋沉默地和他对视，脸上忽然凉凉的。夏侯恋抚上脸，自己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。鬼使神差的，夏侯恋站起身，一步步朝那具尸体走过去。那颗头颅明明不会动，可夏侯恋觉得那两个空洞的大眼眶一直在看着自己，看着自己一步步靠近，最后停在他的身侧。夏侯恋抚开附在他脸上的肮脏的发辫，那张脸已经破烂不堪，看得出曾经被刀狠狠地划过。是谁和他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既然抛尸市井，就该是要羞辱他，可为什么又要毁去他的容颜？他的身上刀伤无数，肩背几乎被砍得稀烂，骨头碎成一块一块，烂泥似的腐肉里钻出肥嫩的蛆虫，在夏侯恋指尖蠕动。他到底是谁？夏侯恋有些害怕，他想站起身离开这里，可是仿佛有一只手压着他的肩膀，让他动弹不能。下一瞬间，他的目光不知怎的落在了尸体破碎的衣角，那是最普通的粗布麻衣，黑色的料子，衣角边收得不好，针脚很乱，甚至有线溢出来，能看出缝衣服的人手艺不大过关。夏侯恋看到那衣角，脑子一下就空了。那一刻，他仿佛五感尽失，听不见任何声音，也看不见别的东西，所有的一切离他远去，他只能看到那一片单薄的衣角，那是他亲手缝的。夏侯佩不会缝衣服，让他缝衣服，缝好了旧的洞，又多了新的洞。生活所迫，夏侯恋只好自己操起针线，裁布料、缝衣服，甚至绣花，都是他自己干。这件衣服是他去年秋天做的。夏侯佩抱怨原先的旧衣服破了，死皮赖脸要夏侯恋给他裁一件，还厚颜无耻地说旁人裁的都穿不惯，自己儿子做的衣服才贴心。骗人的吧，他一定是看错了，他做的衣服怎么会穿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呢？他娘一定还在某个地方等他去找他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夏侯恋使劲捂住嘴，不让呜咽声从喉咙里溢出来，可泪却止不住地流淌，滑落眼睫，落在手上，像一个个滚烫的烙印。他忽然就认出来了，形象不惧，可骸骨还残留着夏侯佩的影子。他意识到，这具丑陋的尸体 属于他的娘亲夏侯佩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